22: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8号记者节晚上的男左女右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哦，今天是记者的节日，我是工作男左叶谦，我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Daft Punk。 Daft Punk 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Give Life Back to Music， 让生活回到音乐中去。 Give Life Back to Music。 哎，你朋友圈里没有记者吗？ 还真的没有，但是 没有今天发这个节日快乐的。 我有很多记者朋友，可是我怎么就是觉得他们并不认为今天是可以庆祝啊什么的，就是大庆祝的那种大日子，感觉就是奔走香港，没有，什么都没有，他们就没有 淡， 对，他们很低调嘛，对。 那我的朋友圈里的记者们啊，为什么都纷纷这个？感谢自己这一年的付出。 那谁知道， 可能女孩子吧，女记者吧，感性了一些哈。 你认识记者都什么心态？ 我的记者们都是非常非常的认真工作啊，都是在岗位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啊。 那看来我认识都是秘密记者，就不想暴露。 22:07，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到了1660红，同时也是叶谦在本周的最后一个晚上当班。 对，也不知道怎么就唰就周四了哈，又是周四了。 然后我呢就派出我的肩膀跟他合了一下影， 我来一个正面，他来一个 肩膀头子， 一抹香肩在我面前， 没有的啦， 一抹香肩在面前啊， 没有的啦。 仔细一看，猴搂背的，猴搂背像话， 穿了一个这个马海毛嘛，应该叫做哈，兔毛马海毛的，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 就是这个季节正穿， 直播间很热，完全。就是穿的 T 恤的话，白天又会凉。 这环境哈，允许你穿这种露透装的毛衣。 哪儿漏了？哪儿透了？ 大家仔细看，一抹香肩从马海毛中间露出来了。 你为了让小树长到1.2米，不至于用这样的一个什么博眼球、博耳膜的这样的东西哈。 是。 大家好奇的话，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哈，看一下周四晚上的男左女右是有多么的不一样呢。也谢谢早早就入场，让我们一开局就看到了11条留言的 厉害呀！ 各位听友们，谢谢你们昨天晚上那么晚走，今天 又那么早来。 看风景累不累，却忘记了看清楚自己是谁。我的宇宙轻飘飘，你的摇摇欲坠，旁人来来去去，像行云流水。 自黑比田馥甄演唱的《不醉不会》，走起！ 我还以为是什么歌，这我说怎么那么嗨呢，那么高兴呢？ 对啊， 原来是必须得就是走起来的那种歌曲啊！ 明天就星期五了， 必须闹起来的那种歌曲。 干嘛不走起来呢？ 嗯，真是好听。因为我是觉得还是乐队乐手，我这个人更看重的就是音乐乐手们的这个、 演奏的部分， 就是非常的凌厉的、哎、啊！你看那吉他多棒啊，弹的。 你在照片里可真的不像个乐手， 那我 很像个卖首饰的啊！这丑手串， 这 大戒指啊， 对，有点 能戴的全给戴上了，招呼上啊， 能挣点是点，干点别的也行啊。 总之呢，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哈，也没有再听到你的一些新的作品了啊！ 嗨， 都做幕后了哈， 这不就是给别人做作品？ 所以你刚刚说自己是乐手，哎，我脑子里都要想半天。哎，你上一次啊弹奏是什么时候了？哦，好一次有一次跟我们女导播啊拿一个吉他， 那是给你们弹的时候， 啊、跟女导播在外面一起啊弹琴、嗯、啊。 我是不得已， 促膝， 不得已还在你们面前还给你们弹一段。我是天天得抄琴，天天得弄这些东西的。 哎呦。所以说呢，老嘉宾他一周只能来四天，但是即便这样呢，也是从开始到现在11年多了哈，叶谦也是一直坚持下来了、啊。 有各种各样的风格的东西啊，就是不能马上跟你说清楚，就是跟你们一一列举。所以呢，就是 我44岁的生命里， 对， 发生过太多事情。 是是是，您、啊、还是把今天红人选出来啊，务一下正业。 我想选就能选出来吗？ 你这平常、 我想一口气吃个胖子，我能吃出来吗？ 来听一首歌啊，也是很高兴的啊，喝着鸡尾酒的 Mr. Pitiful。Pitiful 先生给大家唱了一个又短又快的歌曲，来自 Tower of Power 电力塔乐队 Mr. Pitiful。 嗯，好啊好啊，特别好啊，非常非常好啊。 你这个词汇量在现在真的是捉襟见肘，见穷啊、 哎、你没发现就是当你看到特别蓝的天、特别白的云、特别好的景致的时候、 啊、 你发现那些形容词一下子突然间离你而去了， 不用 样了， 你就觉得自己回到了小学的语文表达水准。 对，基本没有， 对吧？就像我们对于一档广播节目，我们不需要太多华丽的赞美，就是好听。 对， 就像美味好吃。 我当看见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强力的、强势的乐手，弹奏那一段那个整个那个乐章的时候，就是当时就是你不用说再找词汇来形容，跟旁边的人说。 就是牛，太牛了， 这个人真的弹的简直是什么，你用各种词就没有，没有，没有，这些词都不用说，就是要不然你就说一大白话，你就说这个 绝了， 我感觉被锤了，就是 对， 我感觉他是砰砰的锤我呀。 对，就像我们遇到了一个生命中让自己心动的人，那一刻你觉得是懵了， 感觉被锤了， 对吧？你哪有那么多给他背点爱情诗句啊， 是 跟他聊聊这个人生的感言，全都没有了，哑火了啊！这就是很多人说为什么，哎呀，怎么一到爱情当中我智商就不足了？ 对啊，连词都没了嘛。 在那一刻，其实不需要你的头脑了，而需要你的心啊，用心感受。也谢谢今天晚上突然间到来，回来的一位听友哈，他叫什么 ？Yuki Yoga 是吧 ？Yuki Yoga。 很久没有见到他的身影了。我今天也来打卡了。 对， 哎呀，今天我在清微博的时候啊，清微博的时候， 连微博都能清啊， 发现我是高中大学那会儿的时候呢开始听广播的。哦，2012年6月、 那个真是够早的， 有第一条打卡的微博。现在我也算是老听友了。 哎呦，12年你就有微博， 怎么了？ 在微博里聊上了哈。 我是2011年开的，其实更早，应该微博是2009年就有了，还是2010年？我一直 真是不得了 啊！2010年，我的小号就是2010年注册的。 2012年6月第一条打卡的微博啊， 对， 这个 我的小号就是那。 话说这个微博也就是2010年开始的产物， 2010年嘛， 啊、 我就 印的， 要么就是2009年内部测试，然后2010年对广大人民群众哈， 对对对， 我是2010年小号的注册的。 啊、厉害了， 所以一下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说我现在工作都3年了， 3年 一直有你们陪伴，真好 真好 真好。 哎，谢谢你们的暖文章和冷笑话。 好的，第二十段呢还有他们的存在。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监制还问我，丽亚，明年男左女右的小栏目是不是还暖文章和冷笑话呀？ 小监制， 我说是，没有别的增加吧？没有，那这两个也不简单，不，就这样了啊！ 你说你给人家预留一点什么东西不多好？你说可能还有个英文小翻译环节啊？ 自己怎么倒的、不知道吗？ 有个汉文小翻译环节、 如今 有日文小翻译。 La tine, trebuie să iau pe jos, jos. La ce ne folosesc banii, banii, banii? Dacă tu-mi dai iubire și zi de zi pun anii, ca Bonnie and Clyde, să fiu doar eu cu tine. Și o să avem gal o iubire ca în filme. O iubire ca în filme. N-ai răspuns la telefon, no problem. Te scot pe balcon și o să vezi cu ochii tăi cum ți-aduc. Panama, ah, ah. dragoste la mine o dau la schimcoata. Baby, chiar dragostea mea e de calitate tau gramul gram la ea. N-ai răspuns la telefon, no problem. Te scot pe balcon și o să vezi cu ochii tăi cum ți-aduc flori în camion. Și îți cânt așa cu chitara mea. Dacă nici așa nu-ți place, ea mai zboară în Panama. Ce Panama. Panama. 可不是 巴拿马 大香蕉啊，巴拿马大香蕉啊！ 怎么样，周末的气氛是不是已经开始预热了？ 嗯，真的啊，应该是这种气氛，因为立冬了嘛，本来就是往冷了走，大家还不热乎热乎。 嗯， 这个团团圆圆说的，我赶紧来看看历届马海毛的那个那个小什么小青扁，你这 香肩 啊，香肩 不是香肩何太极，是香香的肩膀头子， 啊，香肩和岳旭哥哥的手串戒指， 您看中哪个了？ 嗯， 请下单。 好家伙，你看我弟弟的去呗，我叫叶谦，你要看岳旭。 人说岳旭的哥哥 啊， 那是岳旭，应该是岳旭的弟弟。 对呀，啊， 他们两个是这样的一个组合的。 不不不，岳旭是我弟弟，对，我是岳旭哥哥。那怎么样， 啊， 你看， 对对对， 看中哪个了？看中 哪个？ 是看中他的那个马海毛香肩了，还是我的这手串了？ 我还有一个小项链。 是， 当然我其实在同龄人当中啊算是不太爱买衣服的 啊， 啊， 我都跟你差不多了。 是啊， 你看这么多年来的直播帖下来哈， 你这就对了 啊。怎么了？ 这就对了， 勤俭持家。 你是， 对吧？ 你看我是因为那个有孩子才不，我跟你多少年了，我是没有孩子的时候我就这样，你知道，我够穿，我穿的可心，我穿的得意就行了，我不会去追求别人又买了什么，哦，我也得去弄一堆，然后别人又有什么新的款式，哇，又一堆，不是我的那个风格， 这个， 不是我的要的东西。 我呢也爱买衣服，但是在女孩子当中啊，哎，不在老阿姨当中呢算是买的少的，对吧， 啊，对，那不是女人啊，应该它适合 适当的， 对，适当的它可以多一些。 我给自己的一个心理预估就是，当季啊，就是换季的时候，可以给自己增加一到两件这样的单品， 这就够了。因为你那衣柜，除非你们家专门腾出一间屋子是搁鞋，一间屋子是搁帽，一间屋子是搁衣。要不然的话，您一个季度添两件，一个季度添两件，你算去吧。 大哥，你不知道有一种叫就是淘汰了以后送别人这么一说吗？就很多女生的衣服都是这样淘汰。 我家楼下有一个衣物回收箱，啊，我是经常往里边搁一些比如说小孩子的衣服啦什么的，这些。 我说这番话呢是因为啊，各位也知道啊，这周日是个什么日子，对不对？ 绑你们手靠你们脚的日子， 这个日子一定有很多人在购物车里放了很多很多， 给你们绑柱子上。我让 你一定要在此之前把家里的衣柜要好好的整理一下，看看自己是否真的缺那些衣服呢。 嗯， 然后那些衣服我说实话我觉得在冬天买应该有一些功能性和一些就是场合性 啊， 啊 有这样的一个特质，而不是泛泛的老娘就是有钱， 哎， 随便买，这个其实你就丧失了选择的乐趣。 是不是老娘就是有钱，啊，是我老娘有钱， 这个你就丧失了选择的乐趣， 啊， 你知道吗？就是当你什么都能买得到的时候没意思了 啊， 啊， 嗯，好，我们转个身第二十段继续聊。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和二零三五有个约》，何牧阳词曲，加油男孩组合演唱。 那是一个诺言，穿山越海真切，遇见梦想的明天。我奋进的脚步，披星戴月强烈，迈开大步就离线。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快把青春充满电。

22点34分14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8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1660红选出来了，而且呢，小树已经长到84厘米了，哎呦，87了。 第二阶段我们就能选出红人，可喜可贺。 他的名字叫搬砖的手开始颤抖， 搬砖的手开始颤抖， 还挺押韵的哈。搬砖的手开始颤抖， 那就是没劲儿了呀。 这是一个女孩子，今天晚上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 好， 现在我们有请叶谦来讲冷笑话。 这个、 刚才有位朋友说哈，明年你们能不能换暖笑话、冷文章？ 冷文章你搞得定吗？我经常有暖笑话，暖笑话没问题啊，一堆一堆的。冷文章你不太好找吧？ 为什么要自取灭亡呢？ 你看，这个人就是点到而止，马上就退缩，也不是退缩，就是知道 不是尝试这件事情吧？ 弊端， 你得知道尝试的意义在哪里，对不对？ 冷文章不太好找， 而且是 真的， 如果冷文章的话，就是每个人听完都很丧。 倒也不是， 听完都很心灰意冷。 冷文章是它急转直下、峰回路转那种，太难找了。 恐怖故事啊？ 不是，太难找了。那种写得好的冷文章太难找了，那是高超的手 法。除了叶谦读暖文章，我来讲冷笑话， 那 估计就是一个变化， 整个冷。 但是何必呢？ 今天那红人啊，去你家看了第一眼，你这个最 漂亮、 最上面置顶的一个是小动物，那大肥猫啊，看着真可爱。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的 女孩子， 对，所以今天讲一个动物的冷笑话吧，哈。 这是猫？ 不是，他的第一篇微博，你看看，他转发了一个，哇，这大肥猫哦，真是。 这眼睛怎么这么小啊？ 是，这感觉是一种叫做猞猁的那种猫啊，一种中型的那种猫啊，不是大型猫科，就是那种反正比家猫要大呗。好，今天就讲一个动物的冷笑话哈，说这个小白兔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蹦蹦蹦啊，在这个森林里愉快的快活的蹦蹦蹦蹦蹦蹦啊，蹦来蹦去蹦来蹦去，哎呦坏了，糟了，误入虎穴，这回完了，一阵发懵啊，血都不流了，脑子都僵了，我的个天，怎么办啊？老虎呢？看见他了，很兴奋啊，马上把洞口就给堵住了。这个兔子见状啊，马上说：“ 其实我是来这里，我是为了告诉你，我爱你。” 老虎说。你别以为神经病我就不敢吃。 The devil makes work for idle hands to do. He can take these hands if they're not touching you.These lips of mine would rather turn to stone than kiss another now that you are gone. Sweetheart, I'm so alone. Sweetheart, when are you coming home? You're good. 别以为你神经病我就不敢吃。神经病也不传染，这不 他们饕餮什么不吃啊？ 我照吃，你信不信？我照吃了你。算了，今天就先，你也是众多神经病中我看到的胆儿最大的一个啊。今天先放了你。 好的，22:41，来到本周与你分享的最后一篇暖文章了。每到周四呢，暖文章的类型跟平常都不太一样，就是比较短啊，以这个句子为主。今天晚上为你奉送的呢，是一篇和心动有关的暖文章。如果这之前的三天您都听了的话，会发现本周前三天的暖文章都偏这个职场、 啊、 偏人生的一些指导。 今天来点小情调了哈。 是的、周末要到了啊。 得嘞， 来点让人心动的。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2018最新心动等级对照表，你到哪一级了？有些缘分真的很奇妙，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就开始关注他，只是多聊了一会儿就开始总是忍不住找他聊天，只是多了解对方一点就想了解他更多更多。有人说喜欢不是说出来的，有时候红着脸就胜过了一切的告白，有时候对一个人心动了就会变得很莫名其妙，你会做出很多让自己都意外的举动，说话老是吞吞吐吐的，总是忍不住主动去对他好，或者做一些事儿引起他的注意。你遇到过这样一个让你心动的人吗？来，让我们来听听2018的心动等级，你到第几级了呢？一级心动，坐在树上，远离地面，被风吹拂着，就像你的心被美撞了一下。二级心动，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三级心动，有些人一旦遇见便一眼万年，有些心动一旦开始便覆水难收。四级心动，在意就是喜欢的开始。五级心动，你是我半世未拆的礼物，别人一碰我就吃醋。六级心动，我不是一个主动的人，但我主动的都是我最在意的。七级心动，我试着不对你好，可是我发现我做不到。八级心动，有多久没见到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的呼吸。九级心动，比喜欢多一点是心动，比心动多一点是爱，比爱多一点是你。十级心动，喜欢是一朝一夕，爱是从心动到骨髓。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请以此篇文章送给所有的单身男女啊，就是在寻找爱的路上，然后遇到一个人啊，他们的心动的反应，来确定自己是爱这个人呢，还是喜欢啊？这个跟你们没什么关系啊，是我们这边朋友的，这个可以听一下的。 是是，所以我没听嘛，戴着耳机呢。 啊，看出来了啊。今天晚上暖文章以及本 老文章啊， 暖文章啊， 暖文章，我这耳朵有点出毛病了，不赖你不赖你，我都觉得这是老文章了都。 今天晚上的暖文章以及本周的暖文章都结束 了， 大家 安心睡觉了可以啊。 每天晚上盼着这个环节的朋友呢，可以早早洗洗睡了。 是， 那剩下的那个位啊，据说又被人给举报了，说曾经红过。哎，真的没所谓了，没所谓了。 已经当过红人的搬砖的手开始颤抖，你改了个名儿，还真是不好认你 嘞。被人家都给戳穿了。所以说，就像有时候我们啊玩点小聪明哈，就是希望没有人知道啊，神不知鬼鬼不觉啊。但是毕竟我们这边有很多这个非常用心的，已经比我厉害很多的啊，记录的非常准确的听友。 行， 当然我知道想二次求婚的朋友也没有恶意嘛。 对，所以你搬砖也不是至于砸到自己脚的，在我们这儿不会啊。 反正接下来 不会再说你的名字了。 你以后再改名字，我们也得好好先尝尝了。 也是希望男左女右的夜场面好看一些嘛。 对， 对吧？都是好心。一直以来觉得这档节目所吸引的听友，大概也是内心都非常的纯良，对吧？嗯、温暖纯良。 纯良是酒，纯良的。纯良的好哎， 酒量应该也还 OK 吧、嗯？都是一些真性情的人，就算酒量不行，但酒品好啊，对不对？ 哎， 咱们就是那种在气氛当中绝不会冷场的人， 酒胆也大，酒品也好。 哎，对， 不强迫人，不胁迫人，然后呢， 给啥喝啥， 不劝不干劝人，是吧？然后自己也不拖累人，是吧？自己喝高兴了也不去烦人家，也不去就是说死活不走，拽着人家不许走不许走，这都行。 以上这些都是你比较喜欢的酒友的气质， 对吗？ 是。 你不太喜欢在聚会当中什么样类型的人？没事，他们都睡了，不会听节目的，就你那些老同学。 抬杠，就是把气氛弄紧张了。 比如说呢？ 就是说因为一个话题他就开始 较真， 然后他的那种较真是敌意的，就是说必须我占优、哦、我占、 哦、 我 主导， 占了绝对的上风以后，我踏实了，我痛快了，我不管在座的人多么尴尬，或者是多么气氛、哦、多么的紧张，他不管，他自己搞定了这个事，他自己就痛快了，然后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哈，然后接着咱聊点别的什么这种。在这之前他弄的气氛已经很难堪了，已经很不好受了，那而且尤其是跟他一起争论这个问题的人呢，已经就是说不想跟他争论了，就是我都能听出来，就是哎呀，那咱不争了哈，咱们喝酒，就这种。那么他自己还洋洋得意，就这种人，简言之就是没有情商的人。 对，这是一种比较令人讨厌的哈。 对， 另外一种呢哈，就是昨天我也看到一个音频里面会，就是视频里面也说，就是那种来得很早啊，嗯、不是晚到还要早走。 啊，那还好，他起码不会把是整个气氛。 但是来了还不喝酒。 来了意思意思吧，啊，要是大家凑个趣儿引导一下。 我现在呢有一点不喜欢，就是当然啊，人都会有这种，怎么说呢？我得看看这个在座的熟不熟悉，对不对？然后来决定你的这个放开的程度，对吧？因为聚会嘛，他肯定有一个就是大开大合，或者是小小的收回来的感觉。我特别不喜欢一种女生啊，我就说在这个酒桌上有一种女生。当然跟男生拼酒的女生我不喜欢啊，另外一种就是让我知道他在和别人喝酒的时候非常的敢喝，你懂吗？ 嗯， 就是那种哇，这场面上没别人了，但是呢 酒胆， 只要我一到现场他就不吱声，那种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人是很针对我的， 那 你懂吗？ 估计他怕跟你喝呗。 不是，我又没什么酒量， 我谁知道？ 不，他肯定会说啊，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啊，我今天就不喝了， 嗯， 啊，我真的喝不了。 就是给你， 那你来干嘛？ 我就给你脸子看的，你来了，老娘没胃口喝酒。 哎，对，有点这意思， 嗯， 就是时间长了你会觉得，哎，有点不对劲的。 嗯，好 ，love some for one, love some all for no one， 就是不是为谁唱的情歌，但它确实是一首情歌，来自 John Mayer。 哎，但是我有一点，就是你就是不高兴针对我无所谓，我不针对你，我开开心心的玩， 是，这是唯一的办法。Just to find you, I'm not sure who I'm looking for. I'll know it when I see you. Until then, I'll hide in my bedroom, just staying up all night just to write a love song for no one. I'm tired of being alone, so hurry up and get. Love song for no one， 没为谁写情歌，来自 John Mayer， 一首不为谁写的情歌，无名情歌。 哎，这首歌很像林俊杰那一首不为谁而做的歌。 对，就其实叫无主情歌，就是无主，没主啊，没主。这个情歌谁都可以拿去听，就当是送给自己的就行了。Love song for no one， 这个 John Mayer 也是心大哈，不爱，而且小伙子那么有才，那么帅，也不在乎这。 很洒脱哈。 对， 时间到了22:58，这一天呢也马上就剩下最后一小时的时间了哈。刚刚提到了这个酒啊，其实我和叶谦都不是生活中经常喝酒的人，尤其是我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机会喝酒。 我是喝，但是我是很怕喝多的那种人，喝多了我是很，因为我不是怕当天晚上，当 天 晚上当然对，当天晚上是很高兴。但你就忘乎所以，最后麻醉了自己，喝起来都跟喝水似的了，对吗？第二天甚至第三天你就生不如死，你想想那个滋味当然是很可怕的。 所以还是这个 深度中毒 哈，就是想究一个小酌还是比较不错的哈，住个小兴就 OK 了。好吧，我们此刻呢也要转身了，一起到第三十段。目前在新浪韩立微博上，小树已经涨到了1.29米，非常好的成绩了。所以呢，不管是今天的二次红人，还有其他小伙伴们，困了的话可以睡喽。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 23:01:4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8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11月8号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日子就是这么快，其实时间也过得很快，马上到周四，一下就到周末，然后马上就到了今天晚上最后半个，哎，不对，最后一个小时啊，我这时间算得有点快啊。 你明天晚上别来了啊，不是你， 对，没错啊。 别越老越糊涂， 我知道呀，没错。 明天晚上是沉默 啊，明天你们还有呢？ 那当然，我们一周5天呢。 我还以为明天你也来不了了。 没有，在这里要特别预告一下，下周一叶谦就不要来了啊。下周一呢将会是一期录播节目，真的，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作为一个工龄20年的老员工啊，我真的还有10天年假没有那个用呢。 你们没日子过似的，跟你就赶紧用啊。 对对对，所以我可能接下来在11月到12月期间会有一些录播的情况，大家呢也请见谅，好不好？因为我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替班人员。 哎，好不好？好，你尽量有一个似是而非的那个问答问题，是别人没法说话的，就是你说完一句话以后跟人家说，就比如说 你爱不爱我， 不是不是，就是整个跟着今天我这个你说的哪，然后我去了那儿哪儿买什么的，然后你去了哪儿啊，你也去那儿了哈，是不是啊？过去的故事是不是 已难说清楚，想写一个结束，让它渐渐模糊， It's on my shoulder. He's waiting for the day when he gets me. But I don't need no alibi. I'm a puppet on a string. I just need this stage to be seen. We all need a pantomime to remind us what is real. sits on my shoulder. He's waiting for the day when he gets me, but I won't be your concubine. I'm a puppet, not a whore. I just need this stage to be seen. Will you be a friend of mine to remind me what is real? Hold my heart and see that it bleeds. Cause I'm out of my mind. I'm out of my mind. I'm out of my mind. I'm out of my mind. Blunt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Out of My Mind， 就是有的东西你有一些东西你确实需要让它从你的脑海中就是永远的走开 Out of My Mind。 当然这个 Out of My Mind 呢就是就等于说是失控啊，是一种怎么说呢，这件事情就是我 Out of My Mind， 就是我这个神魂颠倒了，我这个没想到啊，脑子都失控了 ，out of my mind， 没法这个用脑力的办法去控制了 James Blunt。 我在听他的歌曲的时候，每次都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啊，声音辨识度真的太高了，基本上你不会判断错，一定是他，就是如果这个作为一个声音工作者哈、啊，当你的声音传出去的那一瞬间，不管在什么地方啊，不管是不是在广播中还是在其他的地方。啊，超市里啊，等等地方，一听就是哇，就他的声音， 对， 就是这就是一个符号、啊， 是， 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所有人都说这句话，但是他一说，你就知道是他在说这，他是谁，他是你在哪儿听到的声音啊、嗯，尤其是歌声啊，你都谁都能说 ，Are you out of your mind？ 就是你是不是疯啊？你是不是短路了你？但是他一说 out of my mind。然后你就 对， 这是他说的，他自己短路了哈、那个。 对，而且这个世界上确实不是所有的声音都被全部的人给他点赞或者说好，大家都会有自己所更为推崇的一种声音啊。包括你在选择晚间节目的时候也是这样。看到了一个小朋友的故事的留言，每到星期四的晚上，真的会有很多突然之间啊、回忆游回来的朋友哈。 对， 他说原谅我。初中那时候还没有微博， 是 用收音机和老妈抢电台听，多听也耳朵都很满足。 老妈也是够那什么的、哎、她也是一个播音迷是吗？ 老妈是不想让你那个学习的时候哈、就故意跟你抢的 呗。你那时候就是中考嘛，要对。 她说后来高中我的收音机坏了，我就慢慢的不听广播了。现在我大学了 啊， 我有 app 有各种 app 呀、有各种 app 呀。 这句话真的让我们很泪目哈，都开心我的男左女右还在。 今天我来这个楼底下这个换这个进港牌的时候呢，这个楼底下小伙子问，哎呀，你带的这个是磁带吗？我说你怎么认为它是磁带呢？这是一个 CD 啊，这是一个，你看，这是光碟呀、啊。 很多年没见着了。 哦，光碟呀、啊！哎呦，我这种就是你们这种复古的东西，我都是混为一谈的。我说你等会儿吧，我这脑子我有点不转。你是说这个磁带卡座和光碟 CD 在你的这个 你的脑海范畴内都属于复古的东西了，是吗？ 真的， 对，都 其实生活里，包括很多有自己有车的朋友哈，你都感觉到很少会把一张 CD 放里面去的， 是， 他都会觉得惊讶， 对，你直接 习惯了蓝牙， 对，你直接连根什么都就进到你的那个任何播放器，任何的一个外接的播放器啊，就是你车载的也行，你车里的音响也行，什么你都可以用你现在的自媒体来放出这个音乐来。 说真心话，就是包括我们在电台做节目，有一天一定也都会变成这样的方式， 整个就变成那个在网上直接就 放。但说真心话，我会心里有点难过，因为就像我们说，有些动作就是每一个环节和步骤，它是有一种仪式感的。 是啊， 就让你把 CD 放到这个 CD 仓里啊，然后呢推子啊，你说话啊，这中间的一些就是很亲切感的东西，真的会由于这种电子化的时代的到来，会变得很冰冷。 这种进步啊，是悄然的，因为为什么？你要想让它有仪式感，正式宣布从此以后怎么怎么样，这是不可能的。我记得特清楚。仪式感再强，它也是悄然而至的。比如说最有名的、最出色的一个乐队 Radiohead， 英伦的英伦之宝了，可以算是。他有一年就是一张新专辑，他决定啊，他在网上采取就是 网 上数字化、网上媒体媒介的这种，你只能上网下载来听。你只能上网去那个到他的网站或者是怎么就是购买下载来听。市场上没有这张碟，不卖，那已经够仪式化的。它向全球公布， 现在也是很多唱片基本上 是 歌手们也不再出 CD 了。 他向全球公布这个以后，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吗？后来人家下载了，不法商贩给他又重新打印了封面，自己刻了碟，在那儿加工完了，自己在音像店接着卖盗版，就是把他那个。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类历程的，又给生生的瞪回来，自己做盗版给他卖，你知道？ 有些眼泪只能留给自己擦干净，有些感情不是认真就能有回应，有些故事不会一直有人倾听，就好像我。当初对方一句话轻易就开心，记得当时就连悲伤都觉得甜蜜，爱一个人是那么单纯，可以简单到不需要原因，那么容易就能感动，因为年轻相信的约定变得像 seas. We'll sail until we find the harbor lights. Our life is but a dream. Cassandra Wilson 的这首歌曲叫做《天空与海洋》（Sky and Sea）， 海连天就是碧海连天， 多好的一个场景啊！ 是 啊，只可惜呢，在冬天啊，你可能不太常会去海边了。 是， 好像海与季节最关联性强的就是夏天了。但我真的跟你讲哈、啊， 北方的海其实呈现的是四季的风貌，就如果有条件你去冬天的海，哇，你就能知道当年张惠妹那个简爱啊，那些歌曲啊，什么把爱剪碎了投向大海啊，那个感觉全选出来了。 不常跟人说、啊、其实我去过，我 哟喂，这还瞒着吗？ 我不是，我跟人说也没有共鸣，没有任何人跟我有共鸣。 我有，我去过， 除了跟我去的那个人啊。 冬天的海非常的有意境， 因为你可以看到的是，先是沙滩，还是沙滩，空旷的沙滩，然后呢是什么呢？是就是沙滩之前啊是雪地，然后下在沙滩上，然后沙滩呢是黄颜色，之前是白颜色，然后黄颜色，然后到了快到那个海岸线，就是快到海边的时候呢，是有一层薄冰的。 大哥，你有照片没？ 有，但是现在真的那是传统的照片，我没法、哦、我不可能给它带在手机里。 我有， 那是真的， 我一会儿就传上去。 然后再往下走就是结了薄薄的一层冰啊，确实是没法海浪搏沙滩了啊，海浪出沙滩的那个感觉是不太有了，因为那一片冰是给那个封住了，把那个海岸面给封住了。然后再往里边看，再往远处看，就是又冰又是化开的，然后又是海，然后再往前看是天，也就是说你能看到五层东西，有五层东西，雪、沙滩、冰、海、天。 最重要的是冬天的海边没有那么多人啊，你感觉你跟大海的距离反而变得更近了。 这个是当年我觉得唯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是 你喜欢有人多的时候。 对，它是没有任何店可以招待你。 哦， 你偶有零星店招待你，也是缺货、短水、短药啊，短这短那的，就什么都没有的那种。 这个 是、 怎么说呢？现在其实有一些海边是有的了， 现在应该好一 些。但是你要去发现哈，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在什么季节里，如果自己的心很想去远方，总会有一个地方能够承载你的这种感觉，季节性的感觉。包括冬天哈、啊，也不是说单纯的就都想在家里待着，其实你反而更想去滑雪，对吗？想去那些东北啊，那些真的很浓郁冬的色彩的地方。 但是其实北方的海还有一个特点是，你冬天去吧，那时候那次算我幸运，我赶上了，是他们这个村，整个这村啊，就是 还有海鲜。 没有海鲜、啊、但是他们是在 现在还有 在跳一种舞啊，就是扮上了，给自己全扮上了、 哦、 然后就是 你不爱看， 又骑着驴啊，又骑着这个，那就是说哎呦，就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特别高兴的，然后就是像赶集一样，夸白天特热闹啊，就跳起来玩起来了。但是就是这么热闹，他到了晚上他仍然不接待你，该回家自己蹲自己炕上，蹲自己炕上，人家 也在休假， 对，都不开店。早上可以按照习俗来这么一圈，那天是什么节日，应该是冬天的一个节日。 早餐记得把想念，哎，你怎么不说了呢？ 没什么可说的， 我听我的歌，你说你的话。 人家不接待我们只好自己吃方便面吃咯。听流浪 鬼子女说要勇敢，第四十单见。 别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看我的吻痕骑着魔毯飞，用光速飞到你面前，要你能看到十字星有北极星作伴，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递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偷懒，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别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看我的吻痕骑着魔毯飞，

也没有人去给你四舍五入什么的。 哎，一晃就是五年，一晃又五年，咱们的五年计划就是这么一晃就过了。 是的，而且此时此刻我估计在听节目的听友都是比我们年轻的小伙伴们啊，可能是在自己创业奋斗的路上，有一天中发生了许多事情啊，在这里梳理啊，在这里慢慢的放下。确实啊，一天已经进入到这个时候了，没有什么理由再把难过的事情带到梦里。 是，好， 舒心一点。 It's so easy， 对 ，It's so easy， 那太简单了，放松就行了。It's so easy。 星座伴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你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

another day. I'll stay in bed today. What's so important anyway that it can't wait another day? Time to skip another day. I'll stay in bed today. What's important anyway that it can't wait another day? 三首歌是不是已经顺利的把许多刚才还是半梦半醒之间的朋友彻底的就催眠成功啊、已经进入梦乡了。 对、尤其是最后一首歌叫做什么呢，叫做晚安歌 Bedtime、就是该睡觉了 Bedtime 来自 Noki Kenny、 我们从今年开始到了第四时段呢，就尽量的多放一些音乐哈，也是毕竟男左女右陪伴大家这么多年了，希望不要总是让你们在夜里那么那么的状态兴奋哈。 音乐， 对，第四时段呢还是应该轻松一点哈。 音乐能搞定一切、如果一首搞不定，就让他来两首。 师弟。刚刚我们说在听节目的听友肯定比我们俩年纪小啊，大概都是30以下的哈， 普遍现象。 结果啊， 也有老大哥老大姐。 BJAK 是， 你让我这40多岁的情何以堪？ 那也有大哥大姐。 我安装微博就是为了在这里留言的。 是的，是的， 哎呀，这个我能理解哈。有很多时候，人在某个年龄段还能够为什么而。不怕麻烦的去做一点事情，这其实都是每个人心中还尚有的一些天真， 对、 一些很纯粹的东西。 只要这世上新发明出什么 你无论岁数多大，他都有一颗想要去掌，就是掌握的心，想要去掌控，去了解和掌控的心。比如说，咱们这个是到了多少岁，多少岁就不能学车了，你知道吧？ 是的， 这是很多老年人的一大遗憾。 现在找工作很多40岁以下，人家只要40岁以下的。 对，就是说很多时候老年人说，我想啊，我还想自驾游一下呢，后来忽然发现呀，驾校不收我这种年龄的人了。 嗯， 这个是我一生的遗憾哎，那种感觉的。早知道我早几年有空的时候抽出空来，我就考了，哪怕是现在他不是不让考的年纪，但是他还是让开的年纪啊。但是你说你现在要考，那是你这年纪是不让考了。嗯，这个就是很多人的。很多老年人 要想当老司机啊，就早一 点 学驾照。已经到了夜里的11:49了啊！非常谢谢大家，让小树也成长得非常顺利。 嗯， 已经到了1.55米了，不错。然后接下来呢，我和叶谦还会放 不错。 所有爱过的人，我现在还。因为很多失败现在已经不再是伤害，因为爱情不再是一种债，恩怨一笔勾销，还有温情在，不再去计算，也不再等待，只是感激有这么些爱人存在，回忆至少不是一场空白。所有爱过在。 Mogahep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hine、阳光普照 Shine 很像是玩玩啊，最后的尾声、确实啊，今天已经到了23:58了，今晚的男宗女的陪伴也要到此结束了。 是的， 谢谢所有的小伙伴，让今天晚上又以一个很圆满的1.6米啊，结束今天的男左女右， 厉害了！ 谢谢叶谦，一周四天完整的出席。 对， 好吧，明天晚上将是我和陈默陪伴大家。 下周应该是3天的我们。 晚安， 晚安。 遗憾和后悔 些误解，让我痛快击溃，让我挣扎蜕变。